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冯志正，嘉宾主持潘东海。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新年快乐啊 ，Gordon！ 喂，新年快乐啊，冯生。 系啊，第一应该都系新年第一集啦，你啊。 系啊，咁即系恭祝各位即系喺大气上大气电波嘅朋友，即系2022年。就係比2021年好啲啦。 好啲啦，唔使好多，我已經好安心㗎啦。係 啊， 喂，但係呢我哋其實2022年嘅開頭啦，哇，我哋好多香港嘅一啲唔開心嘅政治新聞啦，所以呢我哋都跟住話，哎，今日都唔好講咁多。 你真係覺得唔開心啦，好多人覺得開心㗎喎，我認識得嗰啲。 係啊， 係咪即係 都有啲人嘅。 撥亂反正㗎嘛，行穩致遠啊，係咪好 喎。係都有，係我忘記咗都仲有百幾萬人投票啊，定 係喎。 係啦，都仲有人做呢啲嘢嘅。係。咁但係呢，喂，我哋都唔好淨係關注香港，都要衝出呢個香港去睇一睇成個世界。喂，我哋嚟緊即係2021年我哋可以話係一個疫病嘅一年啦，亦都係一個疫苗嘅一年啦。喂，2022年嘅開首嘅睇起上嚟都係繼續與呢個病毒係成為我哋新聞嘅一部分嚟 㗎。同埋我咁對我哋嘅教育好大，令到我哋識得更多希臘嘅字母，係嘛？一個一個咁樣學。不過嗰個 XI 嗰個咧，即係嗰個唔識讀啊，嗰個就好似學唔到， 嗰個唔讀得咁樣， 跳過咗啊嗰個。 而家 Comic-Con 出嚟之後，下一個咧，好似又係轉咗啦。啊，明明可能係有其他字母嘅，又話唔用得。好啱啱新出咗叫咩 IHS 定唔知咩，用咗另一種字母。 咁咪最後賣手錶嘅咯，即係出資搞到賣手錶嘅咯嚇。 係啊，應該可能係 sponsor 咗個名字出嚟。 係啊，嗰、那個始終都會擺出嚟嘅，你話會唔會咧？真 係。係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其實喂，疫症疫病都係一個我哋今年嘅好重要嘅 topics 啦。但係我哋有陣時都發覺，喂，我哋好似呢排啲新聞咧講開疫病嘅時候咧，就壓縮成。為兩個好基本嘅數字，我哋咪之前都傾過咧，就係呢兩個數字可能未必見到成個喺人類史上疫症嘅全貌啦。淨係邊兩個數字咧？第一，新增個案數字；第二咧，就係疫苗打針數字。一講親我哋呢一個嘅病毒嘅問題咧，就係講呢兩隻字咧，就當係講曬出嚟。喂，但係人類歷史上面，我哋一講疫病，喂，係咪淨係講呢兩樣嘢嘅？ 其實我覺得，即係譬如話。幾十年前或者百年前嗰啲唔好講啦，我哋講返香港人最熟悉嘅2003年嘅沙士啦，當時好似大部分嘅重點都係喺治療嗰度，係咪？就唔係喺接種疫苗嗰個方向。咁即係我覺得呢不可偏廢嘅，點解由呢個2020年爆發到而家關於治療 therapeutics 嗰啲冇人講嘅， 係上唔到新聞嘅。 是啊，是不是有意去回避這件事呢？或者那些有權力有心人呢不去發展一些不同的治療方法，因為那些疫苗呢，即是我以經濟人的角度，因為那些疫苗那些大藥廠呢那些盈利呢是可能是比較上凌駕其他東 西。哦，你看 Moderna 的股價在2020年至今升了多 少。 是啊，但是你都說得對，我們記得在這個的當其時沙士問題上面呢，我們冇聽過我哋話要先諗下沙士疫苗。嗱，你唔好講嗰啲咩 mRNA 嗰啲先啦。沙士疫苗呢個字我哋應該當時未聽過，但係唯獨是呢，我哋經常聽嘅就係試緊用唔同嘅藥品，試下睇下可唔可以上沙士嘅病人呢早一啲康復，臨尾就出咗隻特敏福出嚟啦。 但你知唔知呢，中國人呢就係好天才嘅，嗰啲咩板藍根啊，同埋白醋啊，嗰啲最初咧好似就靠嗰啲嘅。 大家網友或者啲觀眾聽眾啦，聽嘅時候千祈唔好信。 唔係，我呢個係歷史角度啦，即係我哋開宗明要講啊，我哋呢一集唔係杏林茶嚟嘅，冇搞錯，我哋係講歷史文化啊，講嘅即係嗰個角度去分析嘅社會嘅。 嘅狀況，唔係俾一啲關於醫療嘅專業評估嚇。 係，所以我記得呢個節目之前係啲泌尿科嗰啲，嗱嗰啲唔好問我哋，呢啲冇用嘅，我哋呢度唔識嘅。嗱不過我哋， 所以我哋沙士係講歷史咯。 係啦，但係我哋講嘅 angle 都好啱喎。喂，當其時我哋的確真係揾咗特敏福出嚟啦，跟住就我哋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藥品啦。然後我哋隨住啊沙士去到夏天嘅時候就慢慢消磨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已經係講緊骨科啊醫療出嚟嘅副作用問題啊，點樣讓康復嘅病人翻社會啊？但係我哋成個呢、這個新冠嘅疫苗嘅新冠嘅病情，我哋搞咗兩年咯。 即係我覺得馮志你講得好啊！而家咧，佢好似就係得一個偏重點，就係話而家有幾多人打咗疫苗，係咪每日嘅確診人數幾多？咁但係佢又冇睇俾一啲數據大家去分享消化下咧，就譬如呢個 Omicron 咁，佢嗰個死亡率咧係低過未變種之前嗰啲，咁而且佢哋嗰個數字咧。可能因為好多嘢改良咗，啲病毒本身嘅嗰個殺傷力低咗，我唔知啊。但係其實我哋知道過濾性病毒引起嘅流行病，或者甚至係呼吸感染引起嘅流行病咧，其實就長在我哋人類社會裏面，係咪？如果你咩傷風感冒啊、流感啊，全部都要清零嘅話，咁真係好唔掂㗎喎。 咁我哋每年就唔使得閒無事打嗰啲咩流感針啦。咁我哋就係點解每一年我哋都要打流感針。 即係如果所有傳染病都要清零嘅、 啊、 如果你要用一個咁樣嘅指標，我真係交唔到功課俾你喎。係咪？ 咁亦都咁講喎，頭先我哋之前呢都話喂我哋而家淨係講緊新增數字。咁但我哋點解好少講其他數字呢？嗱譬如新增數字我睇返英國啦。英國每年我哋都見每一日呢排講緊係十幾萬宗新增數字。咁但係可能一排咧，你发觉个死亡嘅数字咧，唔系多咗好多嘅啫，即系都可能系百几至几十个人士系过身啦。咁你除一除，你就知啦。当佢一个感染嘅数字越嚟越多，即系感染嘅基数越嚟越大，死亡嘅数字唔系好上升得多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咦？呢只 Omicron 嗰个传染能力好强，但系嗰个致命率咧，其实比起 Delta 之前嗰啲咧系低咗嘅。 系啊，咁即系如果佢嗰个趋势咧，就系话就会变成一啲佢比较上即系个危害性冇咁大嘅，但系系永远都消失唔到嘅。是在我們社區或者變成所謂風土病永遠存在在這裡。如果這件事是即是我假設是這樣發生的話，那你硬硬要啲人清零，同埋呢如臨大敵又要睇下確診嗰啲人全部運晒去嗰啲集中營度，咁真係其實我覺得呢，我唔講香港啊，我講全世界比較啊，呢、這個就係一個課題嚟嘅、即係歐洲唔同嘅國家呢，其實佢哋嘅政策都唔同啊。北歐國家咁樣瑞典呢差唔多係佛系，佢唔係話唔做嘢，而係話強調啲人自律。同埋唔會政府要你點樣點樣，然後停曬所有活動。但係瑞典同埋佢鄰近嘅地區嘅嗰啲數字呢差唔多。 即係喺歐洲嘅嗰個嘅感染率死亡率唔係特別高，又唔係特別低。 又唔係特別低。咁但係瑞典呢，佢嗰個對社會嘅經濟呀同埋一般人嘅生活呢嗰、那個干擾呀、破壞呢就低好多啦。咁我就覺得呢，即係我哋如果從嗰個政策嘅角度考慮，係咪我哋唔好話我哋個個都係醫學專家，政策嘅角度考慮呢，常識呢就有 pros and cons， 有利弊嘅。咁即係話不可偏廢又係咁樣。即係話瑞典呢，佢可能未做呢樣嘢之前呢，係擔憂因為嗰個病毒帶嚟嘅嗰啲嗰啲害處呢係大，咁但係佢起碼個社區冇受干擾嘛，咁佢嗰個經濟上嘅損失咪細好多，或者幾乎等於冇囉。咁但係嗰啲好似澳洲咁都係西方國家，係咪？咁澳洲呢就乜嘢都停擺，係咪？每一個省每一個市之間呢都斷絕來往，咁好似美國咁成年冇得返學，其實造成好多社會問題。 其實美國有一個更好的例子呢，就是美國其實是行緊一個不同州份佢有自己的政策啦。咁當其時我記得未係 Comic-Con 好像是 Delta 嗰輪啫，就係攞緊佛羅里達州同埋加利福尼亞州兩個唔同嘅防疫措施出嚟嘅比較。一個呢加利福尼亞州呢就非常之激進嘅、啊。總之又係要大家戴口罩啊，有啲咩事就 lock down 啊。咁但係出到嚟個感染數字嗰、那個按住人口嘅比例。又唔係特別好咗好多咗。 同埋呢我覺得有啲人呢都 我覺得係好虛偽嘅，即係民主黨一啲頭面人物十分之激進嘅嗰位，即係嗰位靚女 AOC 啦，係咪 ？Alexandria 呢個Ocasio-Cortez 啊，我唔記得佢中間個名，就係話咧，佢係民主黨裏邊嘅激進左翼啊嘛。 嗯， 但係佢就成日批評啲共和黨，但係佢同個男朋友咧。就放假呢就去咗佛羅里達州嗰度玩，因為嗰度呢係共和黨控制嘅，所以嗰度嗰啲檢疫嗰啲強制呢就冇咁 hard， 冇咁衰嘅。 即係自己喺 New York 嗰度就要 lock down。 咁去到唔使 lock down， 因為嗰度係共和黨㗎嘛。咁其實你自己本身如果真係覺得個疫症係咁恐怖嘅，一視同仁嘅，咁你應該喺紐約享受下你自己製造嗰個措施嘛。 时候咧，啲听众咧可能就会问：，我哋今日系咪讲紧疫症一啲科学化嘅节目？喂，我哋其实疫症可能一个病毒问题，一个医疗问题，呢个一个科学问题。喂，但系其实公共卫生咧，唔系一个医学啊， 唔系单纯系医学嘅问题，仲有一个系政治啊、社会啊、文化各方面问题，仲有系一啲我觉得系乜嘢问题都唔好讲，系讲常识。 嗯， 即系话咧，我常识话俾我知咧。你话你系科学家，唔等于你代表科学嘅。即系如果系咁样，嗰啲姑爷仔咪啱咁咯。因为佢永远都系花言巧语讲啲嘢，氹到你几咁开心嘅。咁你系咪信晒佢讲咧？即系我睇嗰啲好似美国嗰位 Dr. Fauci 咧，佢最初咧就话唔准人戴口罩，戴口罩系完全冇用嘅。但系后来又要人戴两个口罩，而家咧就话唔戴口罩要拉要锁。咁佢同一个人。讲啲自相矛盾嘅嘢，咁佢呢个算唔算科学呢？ 嗯，系咪？同埋调翻转就系，如果系每一个科学家都系寻求一个真相嘅答案嘅时候咧，咁喺公共卫生好自然嘅科学嘅结论系乜嘢咧？就系同一条政策会出现。但你发觉唔系嘅，世界各地唔同嘅科学家，佢系有唔同嘅政策啦，佢有唔同嘅 suggestion 啦。其实正正话俾你听系乜嘢咧？就系虽然去医疗病嘅问题呢个系一个科学嘅问题，喂，但系公共政策系一个政策性嘅社会科学问题，就唔可以系用任何嘅事物都系得翻。趋向于一个答案。 我谂个公民嘅知情权同埋公民嗰个即系自主权系好重要。你一定要取得一个平衡，即系你唔可以好似 Dr. Fauci 嗰啲，佢而家解释啊，佢话呢个系一个 noble lie， 即系话咧我哋嗰啲医疗设备缺乏啊，口罩唔够啊，所以我呃住你先话俾你听冇用。哇，你咁样好不道德噶、啊。 咁跟住嚟下一个问题就问，咁你而家呢一句系咪又系？ 系啊，你几时先讲真话啊，哥？系咪啊？即系我觉得你唔可以即系着件白袍啊，当医生噶嘛，系咪？ 同埋好多公共卫生嘅医生系唔使着白袍，即系嗱呢一个系香港人成日都唔会着住医生上电视卖药嗰个，一定系着 嗰个系卖嗰啲牙膏啊、漱口水嗰啲，可能系咪卖嗰啲生发水啊嗰啲？ 系啦，都系要着， 即系着件白袍呃你啦。 系明明大家平时翻工有几何着住件白袍？ 唔系好多几廿年前咧，香港发生喺玛丽医院啊，或者圣伊丽莎白医院一间最大嘅政府医院咧，有个人着住白袍喺里边流浪咗。成个几月，个个都以为佢系医生嚟，其实佢系一个精神有问题，成日想做医生嘅人就做唔到，系咪？咁、哦、但系着件白袍入去咧，就系咁喺度对住阿婆啊，摸下手脚啊，今日会唔会有啲好翻啲啊？有冇头痛啊？咁样，咁嗰啲人个个都叫佢医生。 诶、真系窝心呢件事。 系，因为佢好 nice 嘅，好人，但系佢可惜佢唔系医生。 嗱，大家唔好扮啊，嗰个系有精神问题噶吓、啊，要有牌嗰啲先可以医生啊。广告翻嚟继续。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冯志正，嘉宾主持潘东海。 嗱，我哋啱啱啊就讲紧一个即系病毒啊、瘟疫啊，同埋呢个人类历史嘅问题啦。咁但系嗱，记住啦，我哋今日唔系讲紧一个科学医疗嘅问题，我哋讲紧一个公共卫生嘅问题。如果讲紧只病毒要点样杀死佢啊 ，mRNA 定好啲啊，定系活疫苗好啲啊？呢啲要问翻医学专家。喂，但系一个地方嗰个公共卫生嘅状态，佢嗰个公共嘅政策点样可以防疫，同埋平衡到当 當地居民生活嘅質素。喂，呢、這個唔單止係一個醫學生答你嘅問題，甚至乎呢個係一個即係政策啊、社會啊、文化，喂，大家都要傾嘅問題。因為只要我哋嚇將個防疫，如果大家真係啊防疫要防疫得最好嘅，咪好似我哋打機有一隻 game 叫做 Resident Evil 啊，即 係嚇。做啊，拍咗好多套電影啦，係咪？ 係啊，咁嗰套做嘅方法，我諗好多。 生化危機啊！ 生化危機，好多後生仔都知道，喂，嗰個做法係點樣？咪就係、是、嗰個地方有喪屍，過兩日咪美國放粒核彈落去炸咗個 Raccoon City 嗰個城市碗紅城，咁咪解決咗佢咯。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公共政策嘅方法嚟㗎嘛，我哋係有人命，我哋有經濟，我哋而家唔知點解啊，有可能有幾個嘅一啲病毒嘅出嚟嘅時候呢，我哋突然間就要恐慌到要 lock down。 咁究竟 lock down 係咪真係好重要呢？喺英國嘅社會，喺歐洲嘅社會就話俾你聽，咦，好似佢哋嘅選擇。 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就話，譬如話瑞典同丹麥又唔同啦，係咪？意大利同法國又唔同啦，澳洲、英國、加拿大全部都唔同啦。佢每個政策都唔同嘅，但係好似最放任、最係政府用最少權力，但係講求啲公民自己自律嘅瑞典咧，佢嘅染病率、死亡率都唔高得過人。但係起碼個社會嘅生活如常。嗰、那個經濟損失減至最低，咁但係而家嗰啲政策執行者呢，嗰啲民選嘅代表呢，嗰啲總統呀、首相全部都冇講過嗰方面帶來嘅傷害、即係嗰啲 lockdown 帶來嘅傷害，好似當嗰樣嘢係零呀。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難解釋 嘅。同埋我哋啱啱都有提到呢，就話、我哋將成個一個疫苗啊、一個疫病嘅問題嘅新聞呢開始將佢精華嘅時候，逢新聞將佢精華呢係必然經過兩個過程嘅。一個過程就係簡化，第二個過程呢就係將佢斬開，將一啲唔關事嘅掹走。但掹下掹下呢，喂，我哋好似淨係得返兩件事係好重要嘅，就係、今日有幾多人新增啦，同埋就係我哋疫苗打咗幾多，有邊個未打針，有邊個未買輝瑞之針。呢一個呢就係最重要嘅新聞。喂，但係好多時候唔好講呢一個疫症啊，我哋講緊其他我哋平時喺歐洲、喺美國發生嘅病理學嘅問題。喂，你發覺喂，究竟佢打邊支針，咩時候要打針，咩時候要食藥？呢、這個咁樣嘅考慮唔單止係純醫學問題嘅，藥廠佢背後都有好多 involve 好多嘅決定，好多參與喺度。所以呢一個其實喂，我哋有陣時雖然醫生係好值得人哋尊重嘅，咁但係喺當年啦 ，Foucault 已經提出過腹屙，我唔記得出中文應該譯腹屙定腹屙。 有兩種用法，法國人嚟嘅，所以唔緊要啊。腹屙 咁佢都有講過，喂，其實唔單止係政治家有權力嘅，擁有科技嘅人都可以有權力，權力亦都可以一個科技。只要個醫生同你講咁樣係做得最好嘅，大家就只要唔跟從醫生嘅意思，嗰、那個就係病人嚟㗎啦，或者嗰個就係瘋子嚟㗎啦。咁所以你就會見到話，喂，我哋係咪好淨係要單一睇一個角度，淨係睇疫病嘅角度，淨係睇疫苗數字呢？我哋唔睇我哋近排我哋嗰啲醫咗出嚟嘅問題啦，我哋啲人喺如常生活嘅時候嗰個幸福啦，又或者我哋個死亡率係咪低咗啦？喂，呢啲咁樣嘅數字都係令到我哋望住而家啲新聞發覺即係唔係好對勁喎。 我覺得就係話好似係帶即係叫做咩帶風向帶咗我哋去淨係睇一樣嘢唔睇第啲嘢，係咪？我就唔係話一定要做 A 或者 B， 但點解淨日講 A 唔講 B 呢？呢、這個就係真係即係耐人尋味老夫子啊，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嘢真係我哋作為公民呢，我哋一定要即係教育自己，係咪？我覺得香港人好成功，係因為我哋有慘痛嘅經驗，就係2003年嘅 SARS。 雖然兩個病毒好唔同，但亦都好相似，因為都係呼吸道感染。咁所以呢，我哋自己係識得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因為我哋有個經驗，係咪？我哋嘅衛生常識唔錯嘅。咁所以呢，有陣時啲嘢呢就話，你如果勉強一定要強調一樣嘢，然後最後傷害咗經濟，影響啲人嘅生活呢，我諗嗰樣嘢要檢討。 係咁啊，所以你都見到啦，即係香港其實即係都比起歐洲呢有一個幾好嘅或者幾唔好嘅經驗啦，都知道其實喺疫症初期其實我哋嘅感染數字係相對低啲添嘅，即係比起美國，你睇美國係毫無防範地就俾新冠嘅肺炎就入咗去㗎啦。咁但係香港人呢就相對地都比較即係有啲咁嘅知識。咁但係喂講開又講呢，喂我哋呢個疫病出到嚟嘅情況啊，喂香港唔係第一次發病喎，唔係講緊新冠，唔係講緊沙士。喂香港其實對成個疫病史都好有即係幫助喎。 其實呢香港如果講返 翻殖民地早期嘅历史咧，我哋讲到去十九世纪咧，即系呢个孙中山咧，即系唔好讲孙中山系咪好人啦、啊？孙中山同香港嘅关系咧，就系佢读过一间叫西医学院嘛。咁、西医学院就系呢个香港大学医学院嘅前身。当时创办咧就有几个喺苏格兰嚟嘅医生，其中一个叫白文信啊。而家你去沙宣道嗰度医学院咧，你都见到用佢命名嘅建筑物嘅，呢、這个叫 Patrick Manson。咁呢个人咧。其實呢就是現代熱帶傳染病學的一個專家，他是開創了歷史的先河。我覺得呢這些東西呢真的要講科學了。因為最初呢我們又沒有顯微鏡沒有器材呢，不知道那些鼠疫啊那些傷寒啊藥疾啊霍亂啊怎樣來的。那你就研究那些蚊蟲啊，研究那些就是老鼠啊，那然後在他身上找到一些微生物來拎去觀察他們的生活狀況呢，咁你就可以找到那些病呢是怎樣由哪裡去哪裡，為什麼會令到人發病，是不是不是在作法找個茅山師傅去打齋咁唔得㗎嘛。 係呀，咁同埋香港其實都真係我哋梗係話自己係國際金融之都啦，但其實我哋歷史以嚟呢我哋都係病毒之都嚟嘅。我哋開埠冇幾耐呢就遇上呢個鼠疫，跟住過咗一輪之後呢我哋就有 Asian Flu， 即係所謂嘅亞洲流行感染。 同埋有一個香港流感嘅名㗎嘛。 係呀。 Name after， 即係由香港命名㗎嘛。所以其實都唔係話點樣恥辱嘅，係咪？ 喂，咁呢個係都係我哋嘅歷史嚟嘅。如果大家即係會知道嘅今日嘅中環街市，我哋望上上面嘅太平山，之前係點解會有洗太平地嘅地方講法呢？咪就係當其時出現咗好大量嘅鼠疫，咁英國政府迫於無奈就要收返嗰個嘅即係地方返嚟，要趕返啲華人落返去山腳嗰度居住，先至可以睇一睇個可以清返到清潔咗呢個老鼠嘅問題囉。 其實我哋要根治呢就要改變啲人嘅衛生習慣同埋增加佢嘅常識。咁即係當時呢就是香港的環境很擠迫的，咁太平山街呢即是現在即是中上環再過一些卑劣姐市街後面那堆啦，咁那裡呢就有很多開埠初期在廣州或者華南地區來香港打工的人，咁去到那裡呢即是起一間屋呢，譬如一個房本來呢就是可能是幾百呎的房呢是住幾十人，即是那些幾十人呢就唔係淨係住㗎喎，佢下面又養雞養鴨㗎喎，咁就係嗰啲動物呢同嗰啲人呢就一齊喺嗰度大小便㗎喎，咁所以嗰啲病咪周圍去傳播囉。 好，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馮志正，嘉賓主持潘東海。 我剛才講到啦，其實即係香港呢都真係一個即係咁耐以嚟都係一個疫症好多嘅地方嚟。如果你睇返開埠初期嘅歷史呢，當其時查理二律俾人鬧呢，唔單止係話點解我哋明明英國攞返一個中國嘅大清國土，我哋點解唔要靚啲嘅舟山群島，我哋要個渣啲嘅細啲嘅山多啲嘅香港，唔單止係地理位置問題。當佢攞咗香港簽咗呢個南京條約嘅時候，英國開始派船隊過嚟，點知派咗冇幾耐，可能有100個船員嚟到，喂，有不少係已經係因為感染病毒呢就喪生咗。過咗冇幾耐之後呢就感染咗鼠疫。你唔好話英國軍隊呀，香港前嗰輪好出名嘅有一隻教會嚟嘅十字牌牛奶，當其時佢嘅教友喺內地四散，喺香港嘅大嶼山聚居返重組嘅時候，都有一兩個收視係因為感染病毒呢嚟咗冇幾耐呢就過身。 其實呢度呢我覺得呢仲要講一樣嘢，就話點解嗰啲西方人去到呢啲地方會死呢，其實同埋南美洲嘅經驗呢係差唔多嘅。有一位叫做 Jared Diamond 嘅作家寫過一本即係嗰啲分析呢啲社會歷史文化嘅書，疫症啊子彈啊，係咪咁樣。 其中疫 戰槍炮同埋與細菌啊，係咪好似係咁啊？我唔記得咗啦，因為好多年前嘅書嚟㗎啦。咁其實佢講一樣嘢，就話西方人同南美洲人接觸呢，就因為大家分隔呢兩個族群分隔咗 上千萬、一千，即係幾千年或者甚至一萬年。咁、所以呢佢哋身上嘅抗體唔同。長話短說呢，就係話嗰啲歐洲人帶佢啲病毒呢，令到嗰啲土著呢係冇法子抵抗。咁、同樣道理呢，嗰啲西方人嚟到亞洲或者廣東呢，我覺得佢哋呢係水土不服。同埋咁所以你唔使佢死。當時呢就係喺英國詛咒一個人呢，就話你去香港咁你就會瓜㗎喇，係咪咁你知唔知快活谷呢，呢、這個名字唔係好嘢嚟㗎，嗰陣時未有跑馬 ,Happy Valley, 即係話死咗個極樂世界呀，係咪撞晒啲人喺嗰度。 你望下今時今日喺快活谷跑馬地隔離嗰幾個最靚係咩，唔係豪宅嚟㗎。 係呢個墳場。 墳場。 永久墳場。 即係香港墳場、回教墳場，跟住 石刻教 石刻教喺度。系啦，咁你会见到其实好多坟场都摆咗喺度。 不过头先咧，我哋新闻报道咧，我睇到听到个消息就话，原来瑞典国王都中咗招，中咗呢个 Omicron。咁但系咧，佢个报道咧，大家都觉得透明度好高嘅，就系话瑞典国王系接种咗疫苗嘅，先至中。咁同一个时间咧，德国嘅数据咧话俾我听咧，嗰啲中 Omicron 嘅人咧，95%以上咧。都是打了疫苗的。咁呢一個呢，我覺得即係嗰啲專家呢最好俾一啲資料我哋去解釋分析呢件事發生咩事。即係話原來呢係打了疫苗，即係睇啲數字嚟講呢，嗰、那個中招嘅機會，中變種病毒嘅機會反而仲高咗。 我未必係高咗嘅，因為個基數未必同德國呢，佢嗰個疫苗感染接種咗嘅數字好多㗎嘛。咁、即係可能佢每十個人有七個都中咗疫苗。咁呢十個人入面可能有五個都一齊中病毒都。 咁我哋要一個客觀科學嘅數據。 咁就其實 我哋搵返一個樣本呢，就話冇打疫苗嘅人是不是有去到咁高嘅，即或者我哋要即同蘋果同蘋果比較，係咪咁，所以呢其實接種呢個疫苗究竟起啲咩作用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問號嚟。 係呀，個成效有幾大呢，咁當然我哋都好想知道輝瑞嗰度出份報告啦，咁但係唔係淨係有利益團體出份報告㗎嘛，可唔可以有第三方多兩份報告出嚟。 即係如果我賣隻生化水俾你係咪，咁你唔使啦，咁我就話我嘅報告話俾你好有效，咁好似我應該搵第三者嘅評估㗎嘛。 喂，其實你發覺呢，喺醫療新聞呢，往往喺公共嘅空間呢就會變到咁嘅問題。其實福柯呢佢話呢，醫療啊或者呢啲科技都是一個霸權呢，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個問題就是，當個醫生跟你說這樣是好一點的，個病毒是即吃我這隻藥就好返的，你應該出街要洗手的。當醫生去穿著白袍說這句句子的時候，你作為一個沒有醫學訓練的普通人呢，你都只能夠是服從於他這個權威之下。所以其實當時福柯就提出了這個問題，究竟這個社會是不是真的這麼多精神病人呢，我們那段時的病毒啊麻疹，我們是不是真要歧視佢呢？喂，呢個係一個好嚴肅嘅政治學問題，唔單止係一個經濟學嘅或者一個醫學 問題。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我哋唔可以缺乏常識嘅。 係 咪，即係呼吸道感染嘅病毒就係喺呼吸道嗰度埋手。呢、這個我覺得係起碼你唔可以話呢樣嘢係錯嘅。即係今日我睇到呢就話唔係所有專家都唔好嘅，我講返啲好人好事啦。袁國勇睇到呢個望月樓嘅具體情況呢，佢讚不絕口。佢話其實呢個望月樓已經做咗好多正確嘅措施。但是因為這個 Omicron 的傳播力很驚人的，所以呢他都仍然在那些屏風的罅隙那裡可以吹了一些風出去。所以呢就說我們實事求是，不要即是淨日批評說人不好，是不是，同埋要改變我們的，即是我們要應變，即是說如果那個病毒的那個改變佢嘅狀況，咁我哋要接招㗎喇嘛。即係 Omicron 呢佢有兩個特色，我諗暫時我哋知道呢就係佢嘅傳播力好高啦。但係佢殺傷力又低咗。咁所以呢我哋要相應地呢，唔可以即係好似覺得自己就嚟死嘅天下世界末日。但係衛生常識就學過我哋以前特首嘅夫人講，係咪記得洗手洗手洗手。 係咪而家洗手唔知得唔得㗎喎，你睇內地呢嗰、那個新聞。 而家捽手啊。 唔單止係講手問題，我成日都唔明呢，喺外國呢感染一個疫症呢，通常就係我噴咗啲飛沫俾你啦，呢、這個就對面坐，所以就一 齊感染咗啦。喺內地啲新聞呢，你會發覺通常啲病毒呢都係喺啲魚生包裝上面發現到啦，或者喺啲生果表面發現到啦。我一直都諗咗好耐。 嗰啲好離奇喎，係咪？ 我唔明啦，即係可能我哋食飯就通常係食嗰個魚嘅，咁可能佢哋係連個保鮮紙食，咁可能我唔知啦。我解釋唔到點解喺保鮮紙上面發現到有呢一個嘅細菌，又或者有病毒，然之後就覺得啊，即係因為咁樣而造成一個輸入嘅源頭個案。即係其實好多中間嘅新聞呢，我唔知係咪近排啲新聞媒體少咗，我發覺好似好多醫學新聞我係睇唔明，咁我一直都想多啲人俾多少少醫學資訊出嚟，但係我又睇唔到一啲更多嘅新聞可以解釋成件事嘅發生。去到最後，我哋呢個節目我哋都唔係一個醫學嘅專家，我唔話到俾你聽點解，我咪唯有問下囉，即係希望有冇啲網民啊，有冇啲聽眾識答嘅，可唔可以話返俾我哋聽點解即係我哋有好多新聞譬如話嗰啲喺包裝上面揾到嘅病毒，原來對嗰件事有好有傳播力，但係 which 我哋從來都唔係舐個包裝食飯㗎嘛。 我覺得即係其實有啲嘢呢，我就止不與怪力亂神啦，我唔係好識嘅呢，我就盡量唔講。但係我覺得呢，就話起碼沙士嘅時候，香港人係做啱咗，係咪？香港人係冇驚惶失措，係香港人好團結，一齊去即係成個社區去共同對抗呢樣嘢。即係我哋唔好忘記歷史，呢個就可以提俾大家嘅，就話而家好多人呢對台灣呢就真係好欣賞嘅。我唔係話台灣做得唔好，台灣今次防疫做得似乎呢個數字睇呢係唔差嘅。咁但係我哋記得香港醫護人員呢係完全係無畏無懼，但台灣啲醫生呢喺個窗嗰度走出嚟，係咪？即係貪生怕死呀，沙士2003年。咁所以就話同樣係華人好接近嘅文化，其實香港人唔可以自我貶抑㗎。即係話其實我哋曾經對抗過咁多逆境，係咪？我而家唔係話俾你聽即係未來一片光榮，但係其實以前嘅香港人呢是即係留低一個值得驕傲嘅記錄。 我講開台灣呢，其實有另一個醫學嘅 myth 呢都係值得去，即係我哋唔好話篤爆佢啦，我哋都值得去提問佢喎。一直以嚟呢，我哋醫學界呢有一啲即係突然間變咗政治向嘅一個謎題嘅。嗰、那個謎題係咩呢？就係病毒呢就冇分種族，冇分國籍嘅，所以呢最緊要大家合作。咁然之後呢，所有醫生啊，所有地區嘅醫護組織行埋出嚟做一個新組織呢，只要喺呢個大組織下面嘅保護傘下面保護呢就最好㗎啦。咁嗰個組織呢就叫做 WHO。咁所以呢喺 WHO 入面嘅嗰啲國家嗰啲嘅地區，咁 suppose 呢就應該係受到嘅保障大啲。但係台灣好明顯就係一個 WHO 以外嘅， 好似佢想去列席，人哋都唔俾佢去， 係啊， 即係唔知道用咩身份去，好尷尬。但係佢完全同呢個組織冇拉冇楞，或者冇得到佢嘅支援嘅話，佢都可以生存到，都可以控制到個疫情。呢個事在人為嘅啫。 係啊，但係喺同樣地喺 WHO 下面一啲較細小嘅一啲可能經濟條件好差嘅地區啊國家，佢哋感染數字好高啦，佢哋嗰個檢測嘅資源好不足啦，佢哋攞到嘅疫苗大家都話嗱，我哋有 WHO 呢就大家一視同仁嘅，唔好淨係有錢佬先攞曬疫苗，窮嘅都有。你而家問下非洲夠唔夠疫苗？非洲你話最好嗰幾隻啊，唔係最好嗰幾隻啦，歐洲出嗰幾隻，美國出嗰啲咪冇囉。咁你咪發覺而家非洲夠唔夠疫苗係夠嘅，不過就唔係每一隻都夠。 唔係，我每次你講呢啲嘢我都諗起我哋特首話唔係嗰啲抗體越高越巴閉㗎嘛，係咪呀？咁所以其實你疫苗呢都唔可以歧視嘅，如果抗體唔夠嘅，咁其實都係好嘢，都係唔差嘅， 打住先囉。 或者你打多幾針啦，好似有人話即係打多幾針補數嘛。 即係 我聽到有啲嗰啲即係嗰啲社會有名望嘅人真係咁講 㗎。咁係咁而家都加到第三針啦，以色列開始打第四針啦，不過人哋嗰支都唔係科字頭嘅。係囉。咁唔緊要啦。咁但係你見到喂，當其時我哋個 myth 就係 WHO 係照耀住香港地球所有嘅地區，令到我哋嘅醫療衛生環境做得好啲。只要佢照料唔到嘅話呢，其實嗰個地方係處於好危險嘅狀態。 其實你講返，我只係講返歷史嘅事實，係咪？當日美國總統 當時嘅總統特朗普咧，佢話我而家要即係限制嗰啲有疫症嘅地方啲人飛嚟啦，咁佢話種族歧視，咁咧。但是呢當時呢佢話要注視呢樣嘢呢，咁世衛呢喺同一個時間話未有人傳人嘅證據，明明已經有人傳人，世衛嗰啲嗰啲負責人都話冇人傳人嘅跡象。咁我覺得有陣時啲嘢呢就係話你爭咗幾日或者爭咗即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刻呢，咁你就嗰個抗疫呢就唔會咁成功。係咪咁呢個呢，其實我發覺一樣嘢呢，呢啲所謂專家呢啲所謂有權力嘅人呢從來都唔需要檢討。係咪從來都唔需要為自己嘅嘢問責。 喂，要檢討㗎，不過喺通常學術界呢我哋有個檢討方法，嗰、那個叫做 peer review, 同制檢討，即係個醫生要檢討搵返隔離個醫生望一望，跟住隔離個醫生就啊都 ok 啦，如果我係你我都係咁做嘅咁樣。 即係我諗公眾失望嘅地方呢度，但我呢就認為科學呢一定要相信同埋依賴嘅，唔可以仲喺度即係求神拜佛嘅。但係嗰啲自稱係專家或者科學家，佢哋手上有權力呢，佢哋冇一種科學精神去指揮佢做嘢，佢只不過呢係即係夾硬大石砸死蟹咁樣，就變咗呢令到一般嘅市民或者公眾呢係對科學呢是失望，咁呢樣嘢係一個惡性循環嚟 嘅。嗯，係啊，咁所以其實去到最後我哋今日講呢即係公共衛生嘅問題，喂唔單止係一個科學啊，係咪即係要燒到啲煲水煲到100度個水就會滾，唔係一個咁簡單嘅問題，其實成個公共衛生中間好多政策啊等等唔同嘅層面，我哋廣告返嚟繼續。 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 冯志正，嘉宾主持潘东海。 所以讲到咧，即系公共卫生问题咧，我哋喺到台湾，你都知道即系台湾我哋一个防疫问题，我哋最大嘅功臣，咁当然就有台湾当局嘅一啲医生啦。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咧，系连病都唔系好识医噶嘛，嗰、那个叫唐凤啊嘛，就系、是、嗰个负责做 医生嚟嘅咩？ 就系唔识病医嗰个咯，就是、因为佢系负责做 I T 嘅。咁但系点解佢喺疫症问题上面，佢会喺外国喺唔同嘅地方出边发表演说咧？就系讲紧喂唐凤佢去处理台湾疫症。嘅問題嘅時候，佢唔係處理緊究竟嗰個病毒要用咩疫苗啊，或者究竟佢要打咩針啊，究竟而家我哋啲 case 有幾多個啊？佢處理緊一樣問題啫，就係、是、究竟疫情嘅資訊點樣可以有效地發放俾所有台灣嘅人，同埋究竟台灣嗰啲換領券啊，佢嗰啲咁樣嘅口罩啊，邊度地方仲有口罩攞啊？呢啲資訊可唔可以地最快地俾台灣嘅所有人知道？咁只要台灣人掌握咗最透明嘅資訊嘅時候呢，佢就會用到最快嘅方法最少嘅成本呢 make 到佢適合嘅 decision。 舉個例，即係我哋如果發覺其中一個嘅便利店有口罩，咁但係你想自己嘅屋企人又或者自己落去排隊，你去排邊間便利店攞口罩呢，原來睇睇阿唐鳳整個手機 app 你就知道，原來我街頭嗰間嘅便利店呢已經攞曬啦，咁就去街尾嗰間攞，咁你會發覺原來個資訊只要簡單單咗透明咗咧，嗰、那個疫症解決係嚟得輕鬆容易嘅。喂，咁呢啲做法喂，其實從來冇醫學常識喺入邊嘅。 其實有好多嘢點會係淨係醫學咁簡單啦？譬如話美國當時咧話要 lock down 咁啊停課，嗰啲學生冇得翻學。如果真係要決定咁樣，你都要考慮下個社會影響同埋嗰個教育嘅成個會唔會斷鏈，係咪？咁好似而家咁樣，美國嘅供應鏈 supply chain 即係嗰啲咁嘢，其實呢啲係 logistics 嚟嘅，呢啲唔係醫療嘅，即係話呢個社會咧係一個現代嘅社會咧，係一個好大嘅機器嚟嘅，你唔可以淨係得一個專業嘅。是不是因為防疫呢你會付出好多成本代價嘅，咁你要好多嘢取得平衡㗎嘛。咁所以我要多方面嘅專家，但要放下身段一齊合作，是不是？ 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呢，就係、是、喺公共衛生問題上面，甚至乎喺政策問題上面呢，如果我哋單一主導咗喺其中一個面向呢，得出嚟結論好唔同。而家我哋見到啦，防疫嘅所有問題呢就會變咗係醫生主導嗰、那個或者醫學常識主導嗰個決策嘅任何每一步。頭先你講到嗰個嘅停課問題咁樣。喂，咁第一樣嘢梗係問醫生意見啦，問唔係問題喎。咁但係喂，如果個醫生意見原來係即係絕對性嘅，舉個例，真係要停課啦， 總之個醫生話停課是最好的。咁其實你作為一個教師，你作為一個教育專業啊，即係而家冇咗教協啦，咁但係教協當年個全名係叫做教育專業人員協會㗎嘛。咁係咪 suppose 呢啲專業人士都應該有啲 性？教聯啊嘛，你唔記得啦咩？教聯好重要㗎。 我唔知教聯中間有冇專業兩個字喎，冇人記得教聯全名喎。應該都專業嘅咁樣。咁咪但係喂，佢呢啲咁樣嘅專業人士，喂佢哋坐落個 board 度，佢可唔可以個醫生話？醫生話停課，個校長。say no 咧，甚至乎我哋第一时间都会问啦。咁点解个医生会话停课嘅咧？其实话停课嗰啲系咪应该由校长由翻自己教育事业嘅去讲翻？喂，究竟喺呢个时候我哋应唔应该停课咧？或者我哋停课嘅操作应该点样做咧？ 所以其实我哋咧都系一个评论性嘅一个。你唔好講得唔好聽一個清談節目啦，但係我哋提出好多問題呢，就話現代社會嘅公共政策呢，唔係可以由一個專業個別嘅專業呢係自把自為，應該取得一個平衡。同埋呢頭先馮生講得好好啦，就話個透明度啊，台灣佢因為佢唐鳳做 IT 呢，佢知道嗰個知情權透明度好重要，咁佢就令到啲市民安心。是不是即是我哋見到呢就話疫症呢會帶嚟一啲傷害啦，有病啦，甚至唔好彩會死啦。咁但係啲人會有一種恐懼囉。咁呢種恐懼如果過大，如果完全冇恐懼嘅啲人咁樣就叫掉以輕心啦。但係如果個恐懼太大嘅時候，咪對個社會嚟講係產生好多即係不必要嘅即係打擊囉，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世界永遠都要有個平衡㗎。 係同埋 唔好係咁樣要人哋驚先得㗎，係咪先？日日講啲嘢嚇人咁樣得㗎。係嚇到好似即係即係第三次世界大戰打緊㗎，係咪？世界末日啦而家，係咪？ 係喂，咁首先講到呢，就係恐懼係一個好重要元素啦，或者恐懼嗰個解決嘅方法。咁人類點解驚啫？其實你發覺你自己去睇下鬼戲嘅時候啊，或者睇下恐怖片，你都會著力講到嘅，就係原來人類其中一個最容易恐懼嘅來源，就係對於未知嘅恐懼嘛。即係大家知道病係會死嘅，都會驚嘅。咁但係最驚嗰樣嘢就係我唔知幾時病嘛，又或者唔知道其實我個感染嘅風險高定低嘛。咁所以處理緊呢個恐懼嘅基本問題，就唔係叫你去打針啦，或者同你講聲，你再唔打針，聽日下個禮拜或者月尾，你同屋企人食開年飯或者春茗。唔打針就冇得出名，抽獎就少一份，唔係靠客㗎嘛。反而調返轉，可能會唔會靠透明化呢？我俾多啲資訊你，其實香港有幾多個 case 啊，啲 case 而家現狀係點樣啊，我哋香港夠唔夠口罩啊，以前我哋點解會搶口罩啫？因為我哋唔知道有幾多口罩嘛。而家我哋通街都係口罩鋪，我哋咪知道我哋 唔係好多口罩鋪開始執笠啦，一間一間執啦。 而家執笠嘅口罩鋪呢係有特色嘅，你發覺你見到啲女士就知口罩係要攞嚟襯衫嘅， 有啲豹紋啊，有啲有 logo 啊， 係啦，即係 不過你唔好整啲某種顏色，某種顏色呢你去到政府部門呢你唔戴 嗰啲唔係攞嚟襯衫嘅，喺某啲政府部門眼中啊，咁但係即係你唔好以為今日著黑鞋你個口罩就可以係某隻顏色，係啦喂，咁但係你都會知道呢，喂就係我哋點樣去解決當其時啲廁紙荒啊、口罩荒，我咪就话俾你听，我哋有供应咯。咁唐凤做嘅工作，其实从来都唔系一个医学常识嘅工作嚟噶。 我谂系好多方面系 啊。 咁但系其实亦都唔系话净系香港做得好或者唔好嘅，即系我哋眼界要睇阔啲。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系讲好多古今中外世界唔同嘅地方嘅嘢，系俾一个比较大家。即系我哋唔好做井底之蛙。 系。冇計啦，即係呢個時代唔係好多節目可以講到呢啲咁多世界歷史嘅東西。 咁要靠你努力啦，啲後生可畏嘛。 冇啦，呢個時候做呢咁高危嘅風險嘅行業係咪先。唉，咁我哋啊聽日返嚟我哋繼續啦。 笑傲江湖，光明頂。